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，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，先至可以營運落去。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。大家可以經 PayPal、PayMe、轉數快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，亦都可以直接親臨到普羅政治學院交付月費。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的月費計劃，付費支持自由發聲，請支持 My Radio。 你如果即從那個人物角開始來說，你會發覺這個導演他很有心思，就將有很多即細微的東西來放落呢個電影嘅個處理，咁樣就而且今次我個選角咧，咁啊 Johnny Depp， 咁我想問下你，佢做呢個角色，佢做得好唔好啊？ 佢做呢個角色，我認為好嘅， 好嘅咁定 好嘅。咁我因為點解咧？我第一樣嘢就係咧，其實我對呢套片係完全一無所知嘅之前。咁咧就係我嗰日睇到出啦，咦？呢個 Johnny Depp 嚟嘅咩？唔係嘛？佢點解要咁樣啊？咁樣。咁我收尾就睇到嗰個原因，因為佢係producer嚟嘅。咁我懷疑呢套片佢有份出錢嘅。咁係幾個即係揾咗好多人啦。 我解咁佢出錢嗰時候要做一個即係共唔似 Johnny Depp 嘅 Johnny Depp 咧嚇。 我諗佢對嗰個主題同埋角色好投入嘅。 唔係你都 嗱，我解釋埋你聽，我解釋埋你聽點解係 Johnny Depp 咧？你諗下 Johnny Depp 做親係咪有一套戲係講呢個美國作家噶嘛？就係講佢去呢個加勒比海度嘛，咁啊由朝劈酒劈到晚，另外咧有一段就係佢去酒店嗰度，即係開翻細啲嗰啲酒吧嘅係飲隊。嗱，嗰個作家又係真人嚟嘅，嗰個應該 Hunter Thompson 啦，一個好著名嘅美國嘅即係新聞記者同埋作家嚟嘅。佢係好中意做一啲。即係宇宙啦，吸毒嘅角色嘅。 係嗱，呢個佢嗱，你有好多啲有好多依啲細節嘅元素喺度咧。咁你會睇到佢好信任呢個導演，因為呢個導演佢本身都係演員嚟噶嘛。係 咯。 啊，咁啊學院派嚟嘅。哦。嚇，咁我覺得佢今次去拍嗰個咧，如果你 Johnny Depp fans， 你依部戲咧會唔會聯想嗱嗰個 Eugene 咧，你都有好多講哇，佢嗰啲依啲細節都喺個戲嗰個都出現到出嚟之外咧。Johnny Depp 嘅 history 有冇放咗落去呢部電影嗰度？ 有 嘅。例如咧，你除咗頭先講嗰個，個關鍵咧就係 Johnny Depp 咧都有一啲黑白電影嘅拍攝。呢部戲咧就特登將佢放埋落你呢個 Eugene 嘅嗰個 Eugene Smith 嘅嗰個世界嗰度啊。邊兩部咧？嗱，有一部好關鍵啊！你頭先都觸及到㗎。我諗最多人一講嘅時候咧，就即刻會諗起阿 Edward 啦。 Edward 啊，就係嗰一個拍電影黑白片嘅時期。即係好出名嘅一個導演，但係嗰個咧就係叫 Edward， 係啊 ，Edward 嚇 ，Edward 大哥。另外一個叫 Dead Man， 你有冇睇咧？嚇，叫啊嗰個咧就係一個印第安裔嘅導演咧，尖角木樹嘅叫 Dead Man 啊，就揾啊 Johnny Depp 咧做嘅一個講一個叫牛仔入咗一個叫印第安啲外即係外。對白人嚟講咧，係一個叫做外片嘅世界嚟嘅。咁佢個 end， 咁佢個戲裏面你會睇到呢個 Eugene 咧，佢都講嗰時候都講翻相機同印第安文化嘅嗰個關係。而咧，你頭先講個經典嘅嗰個戲啊，再叢林走出嚟嘅嗰個青年咧，嗰個 Dead Man 嘅結尾就係講咩？呢個白人真尾變成咗叢林嘅一部分啊。咁佢咧就喺个丛林嗰度咧，就同一啲精灵咧就响埋咗一齐嘅。咁啊，嗰部咧其实大家都视为系啊 ，Johnny Depp 咧有一部咧好另类嘅一个电影搞出到嚟。咁啊，夹住呢一部咧真人真事改编，就系讲呢个记者响日本呢个熊本县嘅嗰度咧，就有嗰嘅三年嘅嗰、那个即系七一至七三年嘅嗰、那个。呢、這個採訪呢個期間咧，咁嗰啲故仔咧，佢連咗埋一齊嘅。咁我覺得佢裡面咧，你用一個細心睇嗰時咧，佢有好多好特別嘅嗰個內容咧，就爆出嚟。咁尤其是咧，即係我諗呢部戲咧。你話係一個小品，同埋拍上嚟有少少都係叫係啦， 好似 出嚟等叫唔夠不敵馬夫，但係咧，我覺得佢有所選擇嘅嚇，佢只要啲錢咧用響 啲有價值嘅 visual 嗰度。呢部咧就一定要有兩大銀幕嗰度睇嘅。第一佢對嗰啲唔同，即係佢成套戲有一種叫富士通嘅一種影像世界出嚟噶嘛。咁啊，富士啊，柯達啊，同埋阿華， 差唔多每一幕咧，即係每一幕都有一個唔同嘅卡通。我唔知道，我唔敢肯定啦，但我感覺上好似係咯。 同埋佢有關鍵咧，佢套戲好玩嗰個焦距嘅。是不斷咧轉 focus， 咁有時好微細嗰度咧 focus 咧都有轉，何解咁樣樣咧？咁我諗如果你唔係響大銀幕底嗰度咧，就會忽略咗好多嘢嘅。如果你未睇嗰時候咧，咁我咧就都建議咧，佢嗰個其中有一場戲啊，我唔穿佢個關鍵嘅位，但係咧你睇佢當講呢一個記者。佢第一次去到呢個熊本縣啊，呢個地方嗰時係落緊雨噶嘛，佢見到咩嘢啊？佢就見到有一個少年喺度拉緊手風琴。咁你睇嗰場戲咧，裡面嗰度咧，何解跟住第二日佢見翻呢個細路仔嘅時候，佢將佢成個佢自己嘅相機就掉咗俾佢。你看不看到一些細節的處理、如果你、未看的時候呢，我呢就提議你，你在大銀幕看的時候留意那場戲，這兩個人他的眼神、一個就是這個記者，一個要整天要看攝影機，縱使他現在他那個精神狀態好不好的，成日要食藥的、但是他那個專注的眼神加上這個有病的少年，他拉小提琴隨著音樂轉化的時候，你看到這個演員做得很好，但是那個好呢是在於他的眼神其中一個位置、那個位置我不穿橋，大家你留意，你在大銀幕呢，我這個人第三型幕 你就不會看得很精彩，但是大銀幕看的時候呢，他怕那個導演可能怕你捕捉不到、他是要這個演員是做過超過兩次以上呢，就一定要有一個位置，個位置是跟那個 focus 有關的、所以你會看 你有執電影的時候呢，跟著相機就是說我沒理由，這個 你的那個身，即那個叫做整個工具，那個生活的工具，跟住佢又都驚你唔明白，啊！呢、這個都係佢嘅主流片嘅嗰、那個，或者美國嘅嗰種謹慎，係有對白講埋出嚟。咁、你知道呢樣嘢之後咧，咁我因為我喺嗰個佢開頭嗰半個鐘頭左右咧，有曬呢啲 element 出嚟咧，咁我咧就講俾你聽，佢最嬲尾嗰幾個鏡頭啊，就專俾曬呢個國川準做嘅嗰個叫資本家咧、哇！嗰、那個係神來之筆嚟嘅，有幾個鏡頭。就是只是拍那個他的 close up 是神來之筆來的，因為為什麼他告訴你聽電影和 live 好像剛才台長說的是用 visual 來講故事的， 不是這個就叫 photo essay 咯， 是啊 photo essay 的意思就是其實是用一系列的相片去講一件事嘛， 他都來補了那個譬如 live 的裡面那裡那種叫做是裡面都仍然因為 live 那個出是 photo，所以他都夾埋有另外一個，即係都係真實人物嚟嘅，就專係跟埋佢一齊拍紀錄片嘅嗰個日本嘅。 嗰個未死㗎，嗰個到而家都仲喺度即係宣揚緊呢個 Eugene Smith 嗰、那個即係貢獻嘅。 係啊，係啊。 嗱，咁頭先喺紀錄睇咯，我要補充一下咧，就係、是、佢一段戲亦都講到呢個問題嘅，就係、是、佢入到醫院嗰度啦。咁要拍嗰啲嘅，因為嗰個污染而受害啲人。咁有一段戲，佢話咧，就佢想拍一個即係瞓喺病床嗰個人， 拍嗰隻眼， 隻眼。 咁佢話佢唔好拍，唔好拍。咁嘅嗰個個老婆叫佢 啊。咁佢話，即係佢話咧，如果你睇唔到隻眼咧，其實睇個相片嘅人係產生唔到共鳴。 嗯 哼。咁呢個就係對應翻頭先你講嘅，就點解佢喺嗰場落車嗰陣見到個瘦仔係兩眼對望噶 嘛？係啊係啊， 兩眼對望。 同埋佢關鍵咧，佢都依個咧，佢都係提出咗一個，我諗佢哋而家嗰啲譬如好依啲電影導演咧，好關心而家依個社會咧，就係一種叫做係嗰種萬流感現象啊，就係有好多時候你會視而不見啊，眼兜兜咧就一個畫面。出現在你的面前， 你是捉不到那個關鍵的地方，你的 focus 就去了第二 個。所以他這個 Michael Mann 那個 Public Enemy 就講啊，當你掉行的話警署又沒 有人又是他那個，所以我覺得這部戲裡面啊，Johnny Depp 他都投資即是都有監製，其實我想是那個導演屈他，不是我現在講笑啊，屈他喂我是拍緊，喂，將你的嗰個 icon 啊，裡面好多好多一啲嘅元素爆放咗落嚟，呢部戲同埋係揾到一個好正嘅人物，係俾你做呢個角色係好緊要 嘅。我覺得好奇怪，因為以阿 Eugene Smith 嗰個身世咧，應該一陣都拍關於佢個傳記片嘅，但我唔知點解即係到而家啦。咁其中一幅即係一幅照片係而家傳世嘅啦，即係話呢個係咧，即係而家大家見到鏡頭見到下邊呢張咧。就被號稱為在20世紀入面其中一張 最有力最震撼的、photo essay 的是這個在電影入面也都重現了這個場景、嗯、這幅這個相的背景是什麼，就是說他去到那個地方那裡、嗯、他要搜集一些證據，就是圖片的證據、嗯、去證明這間公司是、做了這些事而去幫助那班受害者去走得賠償，其中一個呢他要涉即係佢同嗰班人講，就係我其實要一啲你哋好私隱、好、親密嘅一啲照片、去完成呢樣嘢。咁結果就係、是、即係安排咗一個咁嘅場景咧，就係、是、佢、大家見到啦，呢個嘅受害人咧， 阿子子嘅， 佢就係完全係扭曲曬嘅。咁呢個係佢阿媽啦，就同一個日本嘅 bath 嗰度。咁呢幅相咧係經典嚟嘅。嗱，經典嘅地方仲有咩咧？就係、是。好多涉及到譬如燈光啦、構圖啦，但係最重要一樣嘢，如果你喺藝術史上你睇到一樣嘢，呢、這個係就是、米高安哲魯嗰、那個，即係聖母 嗰、那個雕像，聖母與耶穌， 即係耶穌佢釘完十字架之後嗰、那個揾嗰個 即係個形態， 咁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咯，就係、是、咁、你問一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咦呢、這個係有心啊，定係還是係點樣咧咁樣？咁、我就。即係不得而知啦，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攝影史上邊一個經典嚟嘅， 同埋導演佢都因為除咗有捕捉呢一個原裝啊，截止入獄呢個照片嘅裡面嘅嗰個形態之外，嗰度咧，咁佢之前咧都做有一個咧，就更加像你所講的那個意圖出嚟嘅，即係未未入獄嗰時期啊嘛，阿媽咪同阿哲子之間，然後跟住咧就有一個我諗依個係一個叫情節嘅安排嚟嘅，未必係真係現實嘅，就係、是、叫喂我就要去買嘢，你睇住阿哲子啦，即係咁樣樣嗰、那個就要啊 死都唔制 啊，要依、這個角一個唔係佢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、是。呢、這個記者佢有一樣嘢就喺套戲裏面都不斷提及嘅，就係、是、你係一個好勁嘅記者，但你唔係一個好爸爸。呢、這個 甚至未必一個好人啦、 啊。係咁而且佢亦都咧講話，你唔係一個好爸爸之餘，嗰時候可能你就係你嘅生活嘅老道，係、令到你有呢個問題嘅。咁啊變成咗有陣時就係嗰個戲劇咧，裡面有個誘惑，我俾一筆錢你。嗰筆錢咧，你可以解決曬你自己面對嘅嗰種自己嘅嗰種難題，可以解決到嚟嘅。咁啊，呢種叫金錢嘅誘惑，咁啊，亦都係一個古仔啊。裡面咧就對於阿 Eugene Smith 嘅佢有一個即係有一個講佢嘅嗰個叫生活嘅細節嘅描述嚟嘅。嗰、那個 係啊。嗱，咁呢幅相咧要再補充就係、是、後來咧，近年咧個家庭啊，即係呢個家庭本身係唔係太常係要求唔好再。即係用呢張相，咁日本人咧就佢哋有一個即係文化上嘅顧忌禁忌嘅，就係佢哋即係唔想自己變成一個焦點啦。咁、但係佢哋當其時冇辦法啦，因為呢件事如果佢哋唔係咁做嘅話咧，其實佢哋係完全得唔到賠償。 係，同埋你睇部電影都著意係有講呢一個。情況，因為好多你會睇到好多、日本人佢哋嘅嗰個、世界咧，都係即係呢件事咧，咁佢咧就即係對佢哋嚟講好唔公平啦，對呢、這個即係小村嘅嗰啲市民啊，好唔公平，尤其是喺個工作得到呢啲病嘅嗰啲孩子咧，係好唔公平。佢哋好想爭取翻一個叫做係合理嘅， 同埋佢哋喺日本咧呢班係被邊緣化完全。即係我諗好多即係去日本人都知道啦，其實你睇又話即係好有禮貌，但係稍微係異類少少咧， 即係特別身體嘅疑慮咧，其實佢哋收埋嘅。 嗯 即是你不會見的，近年就多了少少，但是以前呢即是七十年代呢，哇這班人我想真的是被賤民來的，變成是沒人會理他們的。 還有告訴你聽，不少的，很多的、很多不同地方都有這件事、那就說回那個就是他那種叫 民族的那個習性、他覺得如果他公開了自己的那個身份、很多變成了一個叫做是傳媒的那個 注意點的時候、他覺得就呢样嘢就系佢自己就更难受嘅， 羞耻嚟 嘅咁啊，唔知系羞耻嚟嘅，因为其实讲应该叫习性嘅问题嘅、即系嗰种民族嘅习性嚟嘅，因为亦都有好多人言可畏啊嗰样嘢出嚟，咁、所以佢要解决咗呢个难题咧，亦都系即系反映到呢个记者嘅佢嗰种能力咧，佢系有一种说服嘅，就喺呢个古仔嘅后来嗰度系讲出嚟，亦都系促使到咧佢因为系嗰个女主角咧，即系佢。那種能夠跟他在一起，因為 他身邊後來是兩個都結了婚。 這個要補充一點點、那個真正的情況就不是好像戲入面那樣的、其實他兩個已經結了婚了、但是去到即是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就要離婚、不知道什麼原因，但是就、那個太太就跟他 說我們搞完這個project我們離婚了、那個太太現在還在那裡應該、還沒死，但是他就一直是致力那個環保的問題。 那 你想不想知道有個什麼原因呢？ 我想因為他第一件事就個人就很難相處啦。嗱，佢難相處係 係啦，唔會講俾你聽啦。因為依、這個依、這個依、這個佢嘅嗰個老婆係強過呢個記者噶嘛。 係啊， 佢本身佢嘅嗰個能力嘅。咁 係啊，佢而家仲係一間即係環保機構嘅環保 NGO 嘅 director 嚟㗎。 係，同埋佢本身係一個混血兒。咁佢裡面咧，佢其實依樣嘢咧，佢好似一個守護者咁樣咧，佢迫使到依、這個記者咧，佢完成咗一個咧。是很重要的任務，咁佢咧就直頭佢一個好似一個守護天使咁樣嘅，咁而且你會發覺呢部戲裡面你做嗰度一開頭嗰時候咧，阿美波啊，即係呢個女演員咧，佢做得好啊，佢真係可以 lead 住咗曬，即係話嗱 ，Johnny Depp 咧今次好睇咧就係佢俾人強過，俾人 lead 住咗，人哋係強過佢嘅，咁嗰樣嘢出嚟啊，咁所以佢有好多你會睇到呢部戲裡面咧，佢特登。我想不知道导演或者Johnny Depp 都明白的，很多很劲的演员，尤其是浅野忠信我觉得很得的， 还有真田广之呢， 真田广之他就 我就很奇怪，真田广之都离埋了，真 的，还有 他里面的描述就你会发觉大家都知道他很多，因为他就这样影像讲给你听，他有几个混血儿的、即是他有 有个 外国的太太在那里的、而就浅野忠信就是做一个他侄子、的爸爸的、我觉得他那个演出呢他后来就都没那么多戏，只是之前那些戏，因为妈咪的那个戏是重要一点的、哇他做得很好，浅野忠信、你会看到这个是里面即除了你说是一个叫小品话力有不抵，他不是他选择到好像之前有一部戏叫咩叫卡路的抉择系咪 ？Carol 啊，就系亦都系讲一个叫做系响以前咧六七十年代嗰时候咧，一个女记者就访问一个名女人嗰时候咧，已经同佢咧就大家响埋咗一齐，但后来咧因为世俗嘅问题咧，佢都分手。嗰部咧好经典，同埋有掂到咧。photo 嘅一個好好出色嘅一個叫文藝電影嚟嘅，我覺得呢部係有少少 follow 翻嗰個成績咧，就想再嚟多一部咧，即更加深入，專講電影同埋講新聞，同埋講一個叫同埋真實啊，俾大家睇翻一種呢啲上世紀嘅真實故仔可以流傳翻，我想年青人都會的知道曾經發生過呢啲事，係嚇咁樣嘅一個電影嚟嘅，係 啊。